Don't keep on rolling. 音乐博客 Music 博。 遥望晚空中的星辰，回望往昔许过的愿，怀疑梦想化做了星火，闪出灿烂光芒。曾在夜深轻抚钢琴，茫然在漆黑中畅咏，云下上星与月也奏和，把心里梦变成乐韵，在午夜天际那些千千阙歌，想起当天我昼夜哼过，愿岁月已逝也伴我度过，无论春风秋雨都一起唱和，奔向这星际漩涡。人潮在追赶新里程，时间片刻总会消逝，然而乐章美梦与星光永久记在心底里。中的星辰， 前面要跨出新的路，无论在天边地边，未来纵使障碍，仍凭着爱，确信有星光不断指引，面对未来，全凭着 因为我博格同大家见面，咁首先我要向各位道歉先啦，亦都要向 Roger 道歉，因为咧就上两次咧就系因为我自己个人嘅问题咧，一时醒唔起要录音，咁啊结果咧就累到大家咧就要白行一趟啊。咁呢度首先向 Roger 道歉，同埋对阿 Adrian 道歉。 喂，唔系唔使，咁又唔使。 要嘅，要嘅吓，你心里边系接受咗，我知你。OK，OK、 嗯 okay。 好啦，今日咧就我哋亦都继续翻啊上次阿哥哥讲咗一样嘢啦。咁咧就因為上次實在太吸引啦，所以我哋今次咧要繼續講呢個爵士樂嚇。咁咧就阿 Roger， 其實你由細到大聽開咩音樂噶？ 哇！呢啲問題，我細個嘅時候就聽開我爸媽聽嘅音樂嘅，因為嗰陣時我冇錢噶嘛，你知啦。咁我哋都係即係佢哋聽乜，我哋咪聽咩咯。我都記得嗰陣時細個聽黑膠碟嘅，我第一個聽嘅人係 Stevie Wonder。 哎，我都係。 咁你嗱，好啦， 我有睇香港演唱會嘅，我專登買飛入去睇。 我哋就正想問呢個問題咯。 你有冇去睇？嗱，我想形容俾你聽，我唔知你有冇去睇啊。我去睇嗰陣時咧，我係一生人見過一個歌者咧，喺個紅磡體育館，乜嘢 decoration 都冇， 係 白色嘅台，完全係純白色，乜嘢擺設都冇嘅。咁跟住嚟唱歌啦。咁啊，最開心咧，我係不單止我。我見到有啲在場嘅觀眾啊，佢係好開心到咧，喺個中間咧，即係紅磡體育館咁樣斜落噶嘛，中間有一個 corridor 咁樣走噶嘛，哇，好開心到走來走去，走來走去，我話哇，呢啲音樂真係正，肯定佢啲音樂好正先。 我喺度， 你喺度係嘛？ 我唔知啱嗰時我認唔到你啊。 大啊嘛，大佬。 嗱，佢講嗰場音樂會點樣呢就當 Stevie Wonder 唱呢個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嘅時候咧，係大家跟咗一齊唱嘅。 係啊，係啊， 啲歌詞係記到嘅。咁同埋 Stevie Wonder 把聲咧，個 key 好闊啊。佢可以由細路仔聲轉到大人聲係好快嘅。不過佢把聲唔靚啊，即係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但係嗰個 key 係本身係好闊。 但係感情好嘛？ 感情好嚇， 好好嘅。 同埋佢唱到想跳舞喎。 呢個係風格几多年啊？起码二十年前 都唔止啦， 唔止啊， 八十年代。 因为我有买去个长巷，系我有买去长巷，应该八九年咯。 你好啦，吓， 好开心。 我就睇过，就冇睇过，但系就即系佢都系我其中一个音乐嘅 hero 啦，即系偶像啦。 但系你爸爸妈妈听呢啲歌系好有 taste 喎。 都所以可能潛移默化，即係原來我係長大咗之後先發現佢哋聽嗰啲係有 taste 嘅歌，即係佢哋真係中意聽嗰啲 Nat King Cole 嗰啲咁樣啊，Frank Sinatra、Louis Armstrong 啊呢啲，咁所以我細細個就係聽嗰啲大咯，咁當然亦都有聽香港嘅歌啦，一定有聽張學友啊、林子祥啊、許冠傑啊呢啲都有嘅嚇。所以是雜不楞咁樣咯嚇。咁啊，仲有我細個仲中意聽，即係我自己開始，譬如話上咗中學咧，我就自己抄碟聽咯。嗰陣時就咁啊 ，B.G.s 啊 ，Beatles 啊呢啲我都會聽嘅。 但係你如果你講呢個問題咧，我哋嗰個年代聽歌咧，我哋主要吸收渠道喺收音機嘅啫喎。 你嗰個年代已經唔係噶啦嘛。 CD 咯，主要 tape 同埋 CD 咯，劇聽大咯嗰時有。 即係你有錢啦、啊。 唔知， 唔可以咁樣講，唉，唔可以咁樣講啊！ 你知唔知嗰陣我哋點聽歌噶？我哋買個錄音機喺收音機度錄翻個收音機播出嚟嗰啲歌聽翻噶，知唔知啊？ 咁啊係，佢講得啱喎，啊，好 好 好好好開心嘅人。我哋嗰陣時咧喺電台咧咁樣追住聽咧，真係可以好似佢咁講，攞到卡式機咧。我哋已經估到個主持咧個 DJ 咧，去到邊度咧係會停嘅，跟住就會 cut， 咁啊 cut 咗嚟搞掂。係， 我哋嗰陣時已經做 editing 嘅啦。 係，我哋玩 editing 嘅你嗰陣時。 嗱，咁你 嗰陣時話歌係錄好多嗰啲 cassette 帶，係精選乜乜乜咁樣咧，就即係整埋一套，咁之後咧就一齊聽咯喺屋企嗰度咁樣噶 嚇。咁得意啊！一齊聽噶，佢會同即係你會同你哥哥喺度分享咯。嗯， 會㗎，佢特登播俾我同。屋企人聽咯，爸爸媽咪都一齊聽咁會，即係邊個？即係譬如話 Elvis Presley， 之後就有另外一啲嚇，你頭先講嗰啲 Prince 啊、Michael Jackson 啊，佢夾埋一齊咁樣嘅會， 好得意喎！ 咁幾時開始聽一啲稍為另類嘅音樂，例如係Jazz 或者 Blues 咁 ？Jazz 同埋 Blues 就其實去到美國嘅，咁但係咧我就原來一早已經聽緊，我係唔知啊嘛細個。即係我爸阿媽聽嘅時候，佢又唔會特登話嗱呢啲咁樣就係 jazz 啦，呢啲就係 blues 啦咁樣。咁我去到美國就開始叫做識嘢，同埋叫做即係聽下唔同。我嗰陣時啲美國嗰啲朋友啊、啲同學仔、啲鬼仔啊、鬼妹咁中意聽啲乜，咁咪就去聽咯。咁有啲會聽到好舊好舊嘅嘢，例如 B.B. King 啊、Buddy Waters、Eric Clapton 嗰啲，咁咪。去問佢哋咯，喂咩嚟嘅啫？其實呢啲嘢咁咧，之後佢哋話俾我聽，哦呢啲係 blues， 之後我咪，哦呢啲就係 blues， 咁我就開始記住呢一個咁樣嘅聲音。咁其實同 rock and roll 好似噶嘛，即係我爸好中意聽貓王噶嘛，咁啊，喂原來係扯得上關係喎兩樣嘢，根本上 rock and roll 就係 blues 嗰度嚟噶嘛， 係 咁樣去學嘅咯，其實啲嘢。 咁你自己幾時開始係玩音樂噶？ 好細個咁我 actually 係睇到我哥學琴嘅時候，我就即係都好想學琴，咁就五歲到啦，咁我嗌我老婆我媽咪就話俾我學琴啦，咁樣我見到我哥好似學得好型咁啊嘛，咁其實我就學琴一開始就學得唔好嘅，咁就我個先生成日叫話我係打琴咯，即係因為我好大力咁彈琴，又唔特登唔跟譜啊嗰啲咁嘅。怪嘢啦，總之咁，但我學嗰啲古典音樂，你一定要跟譜 啊，係， 我就專係包拗頸咁，佢就話呢度要細力彈，我就好大力咁彈落去咁樣嗰啲啦。咁但係我就即係真係去到美國嗰陣時，我記得十五歲到啦，咁我就問我喺美國嗰個鋼琴老師，就我問佢喂，你覺得我係咪彈琴係咪好大力啊？係咪唔好聽啊？咁你知唔知佢同我講咩？佢話。呢個是你的風格嚟啊！記住，你千祈唔好改。 唔好改，係啦，冇錯，我同意你講緊。 我就開始明白音樂啦，因為佢呢一句嘢咧，就即係、就是、我就聽得入耳，就覺得咦，佢係講緊風格，即、就、係、是、其實講緊 expression 啊！啲音樂係要去抒發自己啊嘛 ，express 自己。咁我開始明白到多啲嘢，咁我由嗰陣時開始咧，就識得細力彈琴。 但你啲輕重係嘛？ 即係要有感情咯，因為如果你係要去抒發自己，你係要抒發自己啲乜嘢咧？感情啊嘛，感情好重要，你要講個故仔出嚟嚟歌其實。 呢、這個即係咁嘅講法咧，你估喺香港會唔會有同樣嘅教師咁樣教細路仔咧？ 我咯。我唔知喎、啊，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就俾先生鬧到喊嘅，就所以好有陣時會覺得好唔想再學咁樣嘅，真係，係啊，咁會冇咗興趣咯。咁我喺美國開始對音樂係產生濃厚興趣，其實真係喺美國嘅，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就有唱choir 啦喺學校嗰度。有玩樂器啦咁樣，咁但係都唔係嗰種好醉心嗰一隻咯。 即係好中意唱歌，不過就唔係話去研究啊，有唔同嘅，我覺得呢兩樣。 咁而家譬如話去到創作度咧，其實你自己會唔會歸類你自己係玩咩類型啊？或者你唔會咁諗咧？你純粹我再歌就再歌，我唔會諗呢啲即係會分類嘅概念咧？ 哦，呢、這個概念呢、這個問題係好嘅，因為我譬如話我有陣時要作歌，我會從一個 genre 去諗嘅，我係會嘅，即係今次呢一隻歌有個乜嘢嘅風格？咁我就會行嗰條路，作好個風格出嚟咁樣咯。咁好多時候即係要，即係 depends 咯。即係譬如我舉個例，今次呢一隻碟啦，即係你後面個板上面嗰隻，我就好明顯，我就一定要玩 jazz 嘅，一定要玩一個 jazz 裏面嘅一個 format。嗰個 format 就係琴同埋人聲嘅二重奏。咁我就一定係咁樣嘅方向咯。咁但係有陣時作曲唔會嘅，即係譬如話嗰隻歌，我覺得呢個咁樣嘅歌詞，佢好適合係民歌，或者適合係soul 啊 souling 或者 R&B 咁樣啊，或者 rock， 咁我都會咁樣去諗嗰件事啦。 咁但係其實而家音樂好多 fusion 噶嘛，好多類型之間嘅交合噶嘛。你自己如果喺美國，其實佢哋而家或者甚至你自己都係唔係太追求一種純粹音樂類型嘅感覺嘅咩？ 睇下咩事，即係睇咩 project， 其實係要例如中氏兄弟嘅嘢咧，就會多啲夾雜唔同嘅嘢嘅。但係譬如話我呢只碟我自己出嗰只啦，即係你後邊嗰只 songbook 多集啦，就好純粹噶啦，嗰只就即係真係爵士好多咯。咁要睇 project 咯，同埋譬如話我而家寫緊一個音樂劇，咁我就會諗呢個音樂劇有啲咩嘢嘅元素咧。咁可能我會想有多啲嘅 Broadway 嘅感覺，咁我就會諗多啲 Broadway 嘅 melody 出嚟咁樣。 我想問你呢個問題。Broadway 嘅嘢咧，即係未必一定其他嘅而家聽緊嘅觀眾未必會知道，佢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 同乜嘢嘅分別？ 即係從一般寫歌一啲普通你當 pop 啦、啊、嚇、啊，我哋唔好講 blues jazz 啦，我哋喺嗰邊佢個分嘢喺邊度要留意啲乜嘢？你會聽到啊呢啲一定係有啲咁嘅 style 出嚟，因為有陣時如果你話 Broadway， 你係聽唔到唔講影像啊。我哋純粹一個音樂底去講嗰樣嘢，個分野最大喺邊度？ 個分啊，即係咁樣講，呢個一個非常非常好嘅問題。其實喺pop music 裏邊嘅最重要嘅分野就係由五十年代發生嘅。五十年代發生啲咩咧？就係 rock and roll 誕生。係。咁 rock and roll 誕生咧，就變咗由 rock and roll 開始就有 rock， 之後又有。由 rock 嗰邊去產生出嚟嘅流行音樂， 係。 咁但係 rock and roll 之前五十年代咧，之前係咪冇嘢咧？即係 John Lennon 話成日都有人 quote 佢噶嘛，咩 before Elvis there's nothing 啊嘛。但係其實就唔係真係咁嘅意思嘅嗰句嘢。嗰、個意思咧就係話喺英國貓王之前咧，我哋嘅細路仔咧係冇聽呢一類型嘅 rock and roll 咁硬咁跳皮嘅音樂嘅，因為佢哋咧會聽 R&B 噶嘛， 係 R&B rhythm and blues 咧就係、是、喺美國嘅人先至會聽嘅，仲要係啲白人啊中產以上嘅人咧係會覺得，呢啲咁樣嘅即係好低俗嘅音樂，呢啲係黑人音樂。R&B 四十年代嘅時候，我哋唔聽呢啲咁嘅嘢嘅咁樣嘅，咁但係嗰個分野就嚟啦，即係五十年代之前其實係好多事發生嘅。咁 Broadway 咧，百老匯嘅音樂劇就係由講緊係1910年代開始，去到1950年代係黃金期嚟噶嘛。 係。 咁嗰陣時嗰啲音樂咧，就同爵士音樂咧係好扯得上關係。而家咧好多人叫呢啲叫做 standards 啊，標準曲。 係。 咁呢啲標準曲嘅寫歌嘅方法咧係有啲唔同嘅，同而家我哋聽開嘅比較 pop 啲嘅歌，即係佢嘅 melody 嘅，佢係好著重於個旋律點樣寫出嚟。 係。 咁例如我可以舉一個例，就係我呢一隻碟咧，我自己寫一隻歌嘅，叫做《星星夢旅人》。係。咁 呢一隻歌嘅寫嘅方法咧，就係好從一種爵士嘅標準曲嘅方法嚟寫嘅，所以佢會比較多啲轉音啊，好似有啲位好似想轉 key 之後又好似未轉 key 嗰啲位咧，就好爵士啦嗰件事。 你講開Broadway 嘢咧，我冇記錯咧，曾經有一隊樂隊咧叫 Styx 嘅，佢出過一隻碟咧叫做 The Best of Paradise。咁佢裏邊嘅故事就 concept album 就應該係正正講緊你頭先講緊Broadway 嘅 music 嘅黃金歲月。佢因為又係我記得佢個唱片封套係講緊1928年去到1958年呢、這個呢幾十年裏邊嘅嘢。佢個風係啊，所以係你講係絕對啱嘅，係啱啱 fit 數正嚇。 咁即係大家都要知道一樣嘢，其實爵士音樂咧嘅佢有個文本噶嘛，你知爵士音樂本身 係 即係要去取材嘅，嗰啲材料喺邊度嚟嘅咧咁樣。咁佢有幾笪地方，第一就係百老匯嘅音樂，第二。就是荷里活的音樂，即係啲主題曲嗰啲啦。第三就是一些 radio 當陣時已經屈歌噶啦，即係佢係特登寫俾一些歌手唱，例如寫俾 Frank Sinatra 唱，寫俾 Bing Crosby 去唱咁樣啦，啊寫 First Day 去唱咁樣啦。同埋仲有第四款咧，就是 blues，就是藍調啦。即係你如果你要識玩爵士音樂，你一定要識曬呢幾樣嘢。 明白明白。